是谁为你而死守，是谁为你而泪流，是我、哦哦哦哦、嘿呦，是谁为你而争斗，是谁为你而担忧，是我、哦哦

会知道唔使问你实同意做英雄系唔容易 But yo, you ain't gotta take it from me Just listen close to 林老师 霸气傲人中原望穿阳风烟力拔山河天宏伟震撼元雄 Let's go是舞台哟 世界中有请你漂亮世界上满情我要 美梦，大梦或白日梦，过一直勇敢的追梦，真才实料不可捉摸，我要爱出自我。青春放肆机会不多，出招别怕太多，过瘾不是随便说说，不是随便做错，真才实料勇敢做。就要牛气哄哄，好梦美梦，大梦或白日梦，过瘾着勇敢的追梦，真材实料不怕出梦，我爱过瘾不是随便说说，不是随便做错，真材实料勇敢做。哦哦，放手为爱冲冲，翻江热血蹦蹦，真材实料的我。真材实料勇敢做、哦哦、放手为爱冲冲，满腔热血蹦蹦，真材实料的我、哦、耶、yeah, 哦

six, five, six. Ready, let's go. Here we go. Rolling, spin around, turn it upside down. 笑话女娃是男人嘛，屋里乱些我也没啥，我就骑着车子带着女娃回到我家。女娃一看我的床上还撂把吉他，女娃是看不出来你还是个搞艺术的娃。 我赶紧说我是减肥根本就没时间发，到现在连一个歌都还没有学哈。你娃是鬼脸心，你随便给我唱一个啥？我就弹着吉他唱到一个土法，二十年被女娃一听她就说有事她就要学会，门帘一关就把我一个人给撇下。车子带着女娃回到了我家，女娃一看我的床上还撂把吉他，女娃说看不出来你还是个搞艺术的娃。我赶紧说我是接孩的根本就没时间发，到现在连一个歌都还没有学哈。女娃说对了些，你随便给我弹一个啥？我就弹着吉他唱了一个土巴，二十年被女娃一听别说有事她就要学会，把我一个人给撇下。这屋里只有我一个人飞，生活都过得像一万我背太飞，一天除了上班就是下班，受不完的累，你说我是遭的什么罪？我能穿，我一个女娃子吊死他，我能穿，我当初就不应该学吉他， 这里是 FM 969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呢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-49摩尔龙。 情定一生，天人见证，全程热恋婚纱摄影，让美丽的刹那变为永恒，让唯美的爱情化作永生。全程热恋婚纱摄影广渠门总店，只为最美的你。0105601-7173。 我们收集所有自驾游的渴望，给每一种渴望安排无数种实现的方向。 969汽车俱乐部以自驾游为主，拥有专业的自驾策划人才，为广大车友定制各种自驾线路。我们的线路拥有最佳的景观之路、精彩的人文历史、丰富的体验活动。详情请微信关注969汽车俱乐部，或拨打咨询电话0105175-1969。 不知道从何时起，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多了一枚叫口罩的屏障。不知道从哪一刻起，孩子笔下的城市已经没有了蓝天。涂抹艺术教育

总让我想你，好想天天和你在一起。我已经偷偷地把心默许，所有的一切我都愿为你，你的笑容